参了，奏本上说张耀他目不识丁，怎么能够奉当朝？皇上他见了奏本，要亲自把他来考。